第七届罗仙国际商品展销会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8月7号在罗仙市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罗仙市劳动群众、外国代表、出品商、罗仙经贸地区外国企业家参加。开幕式上，讲话人强调，本届展销会将是一个谋求国与国之间友谊和团结，进一步发展经贸交易的重要契机。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110多个单位为本届展销会推出了机器设备、轻工业产品、化学制品、电器电子产品、建材、食品日用品、药品和运输器材。这一天为展销会开幕举行了宴会。